1-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是麒麟为大家带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上周的行歌特辑，我们分享到了那英2002年推出的专辑《如今》啊。那么之后呢，他就处在半隐退的状态。除了为奥运出山，他的个人音乐最大型的活动是2009年12月31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的那20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并且邀请到了陈少琪、金培达，创作了演唱会的主题曲《爱的旅程》。 当音乐跟我相遇，那一些日子仿佛从不下雨，当经历变成回忆，才让我明白什么应该珍惜。一路上在唱歌，你们让我快乐，就是因为执着，就算天空海阔都能飞过。一首歌，一次相聚，生命是一段旋律，感动过你，感动过自己，去过的旅程都成为过去，这些年胜过千言万语，不分朝夕，我的心不孤寂，因为爱住在我心里。 胜过千 胜过千言万语，不分朝夕，我的心不孤寂，因为爱住在我心里。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不如见面。这一转念让思念拖到今天。太久不见，把眼前当成从前。 那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来怀念？ 自己一人，从少年看大到中年。 自己人，不必分天边和山边， 这城里不懂爱。像我，一个像你，自己人， 把冬天暖成了春天。 自己人， 让风雨从容都看见，这城里不肯寂寞的男女 要在一起，就在一起。 这是由马上佑联手作词人陈涛写的《自己人》，不仅成为屠洪刚的复出之作，还特别邀请那英友情献声。在2011年中国榜颁奖典礼上，马上佑、陈涛分别获得年度最佳作曲、年度最佳作词。而同一年，那英推出复出专辑《那又怎样》，并凭借这张专辑拿到当年中国榜华语歌坛杰出成就大奖。下面请听蔡健雅作曲、小韩作词的《长镜头》。 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满足好奇的瞳孔。突然间轰隆，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语气总那么有些痛。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有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方蓝海追求。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我们当时还不懂。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有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方蓝海和沙丘，到那天心跳会比我荒谬难救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方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头，你心跳会比我结果就不必追究。 能够和你一起快乐，像时间把你和我变回从前，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那定格的画面在重播，那份想念 的微笑。九年的时间对于歌手对于歌迷都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为了这次的复出既不跟风也避免滞后感，那英邀请了蔡健雅为专辑掌舵，并且邀请帮助蔡依林张靓颖成功转型也是中歌榜年度最佳专辑制作人阿弟仔为专辑锦上添花，特别收录一首舞曲风格的天生不完美。稍后我还为大家安排了汪峰为他打造的只因为你。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情歌特辑，听那英。 你说我太放肆，不了解你的方式，你又问我是不是，你早以为我就是将你想听的才叫诚实， 之下， 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1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傍晚到夜间本是有小雨天气，雨量不大，但足以使地面湿滑，交通出行受到一定影响，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注意行车安全。明后天依然是多降雨，但强度都不大，出行应注意临近预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晚北京卫视跨界歌王将播出第3期节目，前两期里吴秀波无畏比赛放飞自己，在这一期他决定回归生活，以父亲的名义为儿子歌唱，深情诠释父子亲情。回顾上期，在个人表演中成功放飞自我的吴秀波，在歌曲歌星原唱张宇面前丝毫没有胆怯，表演真挚动人，获得现场观众的欢呼，就连原唱也忍不住跟唱起来。对于家庭，吴秀波一直保护得很好，这让观众觉得他是一个平淡低调且顾家的好男人。本周节目中，吴秀波将为即将过生日的儿子献唱。这次的舞台表演，他将深沉父爱化作歌声，在节目中首次讲述和两个儿子的点点滴滴。据节目组透露，他在唱完之后，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现场同为人父的刘恺威也因此红了眼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麒麟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周末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情歌特辑那英啊。推出九年磨一剑的那又怎样之后呢，那英又成功跻身真人秀的前列，成为中国好声音的元老级导师，并且带出了像梁博、张碧晨等等好声音的冠军。繁重的导师工作让那英分身乏术，从2012年到现在，他作品更多的是 OST， 其实数量也是比较少的。我们来听2012年他为电影《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演唱的主题曲《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昨天你对我说你要离开，这种生活让你觉得悲哀，你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

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布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 这是那英为电影《何以笙箫默》演唱的主题曲《默》，与之前苦情歌相比，他在唱腔上有了新的突破，不撕心裂肺，带着一种述说般的浅吟低唱。这是那英和高晓松20年之后的再度合作。1995年，《白天不同夜的黑》的 MV 就是高晓松来指导的，也是通过那英，高晓松后来挖掘了周深，并且为他打造了一张文艺气质非常浓的专辑《深的深》。好，回到那英。作为一名资深的歌手，在每个时代呢，抓住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这表面上得益于他的外在的性格，拿得起放得下，同时保持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状态，愿意尝试和突破。到了2015年，也是在忙好声音的间隙呢，那英推出了一张 EP 叫做 Nothing。 我们下面来听其中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以及相爱恨早。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 汹涌波涛， 将爱恨走，来自那英。在2018年的新春佳节之际，那英王菲用一首《岁月》再登春晚舞台。从相约酒吧到2018的岁月，两人携手感动了不少的歌迷，也见证了岁月的流逝。那这首歌也是电影《如影随心》的主题曲。情歌特辑听那英，接下来是那英王菲的《岁月》。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浮沉沉，

可以吗？还能让你不断的痴狂。 一年天晴，我一年天堂，你不需要提醒怎么讲，你太依赖的心理紧张，早已变成那些你的伤，有些精神太近你的墙，还没完成这一起迷惘，至少落场比你有真相，至少比我坦白与成长。接受了你，赢了又怎样？如此出生，要与你同框，这是我们唯一的信仰。 一条陌路过一条生路，是前路路中绝对生路，上上下路人生万千路，最近的路叫你要见的你，谁不出这一个基础，就要属于疲乏的人。 和台湾地区两支优秀乐团的榜上碰撞，零点乐队的天下无敌，以及刚刚这首新鲜上榜的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十二位五月天的新歌 I Will Carry You。 零点乐队有着老牌劲旅的精气神，而五月天的昂扬向上的气势依然那么的年轻。另外，本周中国榜另外一组关联相聚要数 SHE 了，三姐妹分别发表的单曲都出现在了榜上。首先听到金榜五周本周排的第二十，最好成绩第七，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她的另外一首歌《最暖的忧伤》也同时出现在我们的榜上。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 青春长久，以为我会改变，变得更懂爱情，最后我们变成爱了很久的朋友。傻在爱的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但许多伤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是我就会你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你却为我战胜找回 听到这是上榜四个星期，本周第35，陈嘉桦 Ella 的《忠于爱情》。很罕见的 SHE 三个人各自带着自己的单曲在我们的中歌榜相聚，而这三首歌虽然都是 OST， 却也和三个人的状态吻合。黑比田馥甄唱着文艺气质的爱情，而陈嘉桦 Ella 是做了妈妈之后的首支单曲，而 Selina 任嘉萱的这首歌仍然是属于她的漂亮与勇敢。我们来听新歌进榜排在第28， Selina 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她很漂亮》。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见吧。 对着镜子写下白天的武装，允许暂时不坚强，放肆悲伤，不过是怀抱梦想，嘲笑声却那么响亮，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容纳所有不一样，她很漂亮，不同的是一样，努力绽放，向着阳光灿烂方向。谁又能让每个人都懂欣赏，想去的那个远方，一路来虽然很孤单，但不真的去看看，心又不甘，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哭过后就

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一个年少时候最初的心动，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我愿意等候，无条件承受，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尝尝

从《明日之子》一战成名的毛不易，如果说去年的《消愁》等等热歌让他人气攀升的话，那么今年接下多首 OST 歌曲的演唱，也可以说是自身流量属性的一个最好体现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同样出现在电视剧《烈火如歌》，是一首情感主题曲，我个人非常喜欢，张碧晨的《听雪》，刘畅作词，谭旋作曲，上榜四周，本周排在第十四位。 这一边凉风起来，一个昨日过往成说听不得，无人默，花香熄了灯火，回忆手里握着流成河，泪花飘落，这年又添一色，如你素衣斑驳，泪无遮，千言万语字字不离不舍，转身又能对谁说， 却是走走又停停，所 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一个人叙旧，才知道什么是愁。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要我去追求。看时光倒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的战友。我曾问过自己，生活值不值得叹息，明明烦恼都已摆平，但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却是走走又停停。所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一个人叙旧，才知道什么是愁。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让我去追求。看时光倒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的战友。多少年之后，借寂寞消愁，才明白什么是富有。打点好伤口，继续做完年少时的梦，再享受。满勇气还在青春的路口，转过身仍然是朋友。我稳稳地走，你稳稳地留。 谭旋为电视剧《老男孩》创作的主题曲《Oh Boy》也成为古巨基多年以来第一首的英文 OST 单曲。那么这首歌的中文版作为剧中插曲出现，上榜三个星期，本周排在第34，就是这首《不老男孩》。谭旋作曲的榜上歌，除了毛不易之外，张杰也是双歌上榜，而且都位列第一阵营。如歌本周排在第5，而电视剧《远大前程》的主题曲栾杰作词，谭旋作曲，张杰的《真假》更是高居季军的位置。那么在明天的中国榜节目当中呢，我会为大家现场揭晓第19期 Top 40的最新排名，零点和五月天摇滚劲旅将会撞出怎样的成绩， SHE 三个人的单曲能否继续同时出现在榜单当中，而谭旋的音乐作品是否还能够有如此数量的上榜歌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为大家现场揭晓。来听本周中国榜 Top 40第3名张杰的真假。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周末快乐。 真与假，任性眼睛浮夸，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假面下不朽是真话，苦海无涯，浪迹浮华，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望千层放下，第四方无天一人花，我在脚下练起心墙，远近已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生死赌场，纸醉金迷疯狂，终将散场，谁又是真放浪，无心却沾一生寄望的远方，万事风云中跌宕。